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誓言，如今细说往事。

故人复坐巨浪，翻起个笑磨，段段落与我总叫人意那个错或对，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。爱几深，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和，哭切声哭不回现在。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开，爱几深，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来，哭切声哭不回现在，爱几多，怨几多，柔情装置逝去时。别无所求。 守候，我对你情那么深，意那么浓，爱那么多。